荷蘭將實施自新型肺炎疫情在當地爆發以來最嚴格的封鎖措施，為期大約五星期。首相雷特發表全國電視講話，表示封鎖措施將持續到下個月19號。他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是示威者認為的普通流感，封城是遏止疫情的必要措施。在講話期間，辦公室外聽到示威者吹口哨和叫喊的聲音，除了超市、藥房和食品店等售賣必需品的店鋪之外，其余商店必須從星期二起暫停營業，學校從星期三起改為網上授課，博物館、動物園、戲院和健身室亦要關閉。政府建議民眾在封城期間留在家裡，每日最多接待兩名訪客，24至26號節日期間放寬到三人。在本港，黃大仙東頭村桂東樓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增至9宗，其中6宗涉及3個不同樓層的15室單位。衛生防護中心決定向桂東樓23樓至30樓的15室單位沒有病徵的住戶發出檢疫令，安排他們入住檢疫中心，若果住戶有病徵會被送往醫院。衛生防護中心亦會為其他樓層的15室單位住戶同埋桂東樓其他出現源頭不明確診個案單位上下各一層相同座向單位住戶進行快速抗原測試。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6,714點，跌1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6.95美元，卖出1828.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6，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6，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8度左右。预测今日多云，早上天气相当清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车多啫。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不少哮喘患者都会用气管舒张剂舒缓病情，但是最近有研究发现，如果过分依赖短效气管舒张剂，反而会令病情恶化。星期二将会讲解如何正确使用舒张剂。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港台电视30日历史23事之楚汉， 持续四年的楚汉之争终于到了决一高下的时刻，无路可退的项羽率军列阵，决定在垓下硬撼刘邦，英雄末路，美人殉情，究竟西楚霸王项羽 能否好似巨鹿同彭城之战咁以寡敌众再创奇迹呢？历史二三时，楚汉之霸王别姬，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15日，本港新增82宗确诊，一日内3名确诊病人死亡。 东头村桂东楼共9宗确诊，23楼以上15号单位需撤离。 男子雷射不照警员被裁定管有攻击武器罪成，判囚3个月。 伦敦周三凌晨起实施最严格防疫限制措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嚟到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呢个节目。今日继续都系要讲讲咧有关疫情最新嘅情况。由先讲啲数字先啦，寻日新增嘅数82宗，本地77宗，当中37宗系源头不明，个比例都仲系好高啊，不明源头嗰度。咁另外咧又话一啲嘅重症嘅患者咧，见到有啲数字出嚟，又话有成117人。並且話咧有啲持續年輕化嘅趨勢添，咁尋日咧又多一個咧34歲嘅男子危殆啊，咁所以就係讓大家關注啦，係咪有所謂一啲年輕嘅患者都不能夠輕視咧？咁亦都話咧有一啲所謂無聲缺氧嘅現象添，有啲人可能開頭中咗呢個疫情中咗呢個肺炎之後咧就唔係好為意啊，咁就。後尾一發現嘅時候就好嚴重啦，咁轉頭都會請專家咧同我哋解解嘅呢個疫情嘅一啲形勢啦。咁另外都留意到東頭村啊桂東樓嗰個情況，去到尋日開始咧累計有9個人確診啊，涉及6個單位，3個咧都係嚟自15室嘅，分別係2315、2415同2915。咁政府專家顧問啦，亦都係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咧就去現場睇過，咁之後推測咧就可能係話。2315嗰4名病人咧，可能係源頭嚟嘅。咁2415嗰度樓上嗰度啦，就可能因為嗰個廚房開抽油煙機同開窗造成負壓，就將下層嗰啲廁所抽氣扇抽出嘅病毒扯入去屋入面。咁推測可能係咁樣。高少少啦，2915嗰度有咩事呢？就話可能係因為大廈頂部嘅糞渠排氣管排出咗啲病毒之後咧，借北風造成嘅擾流效應吹咗入去單位嗰度喎。咁就話，若果係咁嘅話咧，就係、是、之前咧大埔富亨村亨泰樓個翻版嚟嘅，3月份嘅時候曾經有過呢啲事嘅。咁而家當局咧就話要撤離桂東樓23樓以上15室嘅居民，亦都要強制全棟樓嘅居民或者曾經停留者咧做檢測嘅。呢、这個就是一啲最新的形勢啦，大家打嚟傾嘅1872311，1872311。當然咧，亦都想講下疫苗的情況。之前政府就公布咗啦，就同3個廠商咧就傾咗噶啦，諗住買疫苗嘅。好多人都問咗問題，疫苗穩唔穩陣㗎？咁發展得咁急嘅嘢，咁大家都可以打嚟講下你睇法。1872311，1872311。不過呢啲問題都要請專家同我哋仔細講講啊。請嚟有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同我哋一齊傾下㗎。早晨，許教授。 系早晨，你好。 系啊，不如由先讲讲形势先啦。82宗确诊，77宗本地，37宗源头不明，比例都高。点睇个发展呢？ 系啊，而家似乎系到咗个顶峰，不过就打横行紧。 嗯， 咁就呢个反映到系即系两星期前嗰啲措施就未系好有效。咁啊，啱啱礼拜四就即系再加辣咗啦。酒楼唔做晚市，唔做堂食啊。咁同埋就似乎呢几日咧就系、是。市面是少了人流的，即塞車都比起之前是少了一 點、 希望隨著即大家配合、居家工作、少些出街、希望可以遲些會看到、數字會下跌，因為通常你加強了那些措施你要等一兩星期才見到個顯著效果。 怎樣推斷出覺得現在已經到了頂峰呢？有什麼跡象看到呢？ 你如果睇翻嗰啲流行病學嗰啲數據，佢係打橫，去咗個頂度打橫行緊啦。佢就唔係再飆上去啦。而家係高企，但係就打橫行。 你講係用中數去睇啦，可能睇總數啊、不明源頭數都係打橫行嘅跡象，見到係咪？ 個總數啦，主要是總數， 因為就高峰期就有幾日過百嘅，我哋咁而家就77啦。 高雙位數字同100幾其實分別唔大嘅。都係打橫行嘅而家。 咁而家82都係叫做打橫行緊一段時間，即係冇飆上去。之前見到 係啦，冇錯冇錯，所以應該係喺個頂峰，不過就睇下幾時可以回落咯。咁而家最緊要就係可以有效咁樣截斷到社區嗰啲人流，咁自然就容易截斷啲傳播鏈。 嗯，即係有信心，應該慢慢都會落噶啦。如果誒頭先講之前嗰陣嗰啲措施都有效啦，而家呢一陣更辣啲嘅，應該有機會翻落嚟噶咯。 都要市民同埋嗰啲私人企業盡量配合啦，即係盡量少啲出街。 如果咁嘅走勢幾時會可以回落翻啲啊？聖誕節，聖誕節得唔得 啊？你要睇翻通常因為禮拜四先開始加咗辣啦，咁啊呢幾日真係少咗人嘅，相對上，咁你好多時個措施你要一兩個星期先睇到個效果。 咁啱啱好聖誕節可能講到係咪？聖誕冬至嗰啲都 希望可以回落，係啦，即係起碼落翻低雙位都好，係 啦。好啦，除咗講疫症嘅形勢，亦都講下係咪對於病人嘅影響個問題啦。我見有啲數就話而家重症係多過117人，亦都話有咗所謂持續年輕化嘅跡象啊。教授，你見唔見到咧？又 我喺呢個係好個別醫院嘅，即係佢伊利沙伯嗰邊似乎就多啲後生嗰啲啦。威爾斯，譬如我哋琴日九個喺深切治療部。都是得三位是60岁以下，多数都是比较年纪大啲。 这个比例 每间医院都有啲唔同嘅。 如果九个着咗三个是一个60岁以下，咁呢个比例同之前一二三波冇唔同，定都差唔多都系。 我哋嗰边就唔系好大分别。但系当你嗰个数量高咧，你自然就咩年纪都会见到啲嘅嘛。所以个数量上嘅，你连后生嗰啲一定都系多咗而严重嘅，因为佢数量整体数量高。 但个比例咧，翻翻个问题，比例就冇大分别啦，系咪？ 睇落去就唔系好讲吓。 嗱，而家咧就见有啲讲法就话持续年轻化啦。佢举个例子系咩咧？之前可能有有个42岁嘅女士就咁样过身啦。咁另外又话有个49岁嘅本身有长期病患嘅男士咧，本身冇病征嘅，咁就后屘送咗去医院之后就持续恶化，后屘都过身啦。呢个系特例都系咪啊？即系冇乜一个趋势嘅变化见到。 其实第一波你都记得香港第一个死亡个案都系39岁嘅啫嘛。 系系。 咁所以其实系第一波已经有出现嘅。不过当你嗰个数字一急升咧。咁就自然多咗人會有嚴重嘅情況，咁亦都會覆蓋咗多啲呢個年齡層咯。咁最緊要就係嗰啲市民咧，就有病徵就千祈唔好喺屋企長時間休息。譬如上次嗰個42岁女士都聽到話係氣喘咗3日先入院。咁佢氣喘嘅話，其實佢個病一定已經有成5至7天嘅，因為當你感染咗新型冠狀病毒咧，你唔會即時氣喘。最早期應該係發燒啊。肝咳啊、周身無力啊、肌肉酸軟啊，去到氣喘咧，其實嗰個病毒已經入侵咗下呼吸道，係起碼都要有3至5天先發生。 因為聽到個講法又話有一個所謂無聲缺氧嘅現象，有冇同我哋解解其實點樣理解呢個現象 啊？最近有啲文獻就有啲人就話啊，好似有啲病人咧就明突夾手指，佢個氧氣好低嘅80-90，但係佢好似唔係好喘咁樣。咁就話即係推斷話會唔會係個病毒影響到佢嗰個對缺氧嗰個感覺咁樣？咁呢個就亦都唔係好普遍嘅，因為我哋喺深切治療部巡訪嘅時候咧，都見到有啲病人佢聞住氧氣，咁佢梗係個氧氣水平安全啦。咁佢咪可以玩電話，可以打下機咯。但係轉頭護士幫佢係抹身啊，或者佢要係大便啦。即刻佢又缺氧又喘翻，咁就即系都唔可以话佢感受唔到嗰个缺氧，只不过系佢唔喐个时间系冇事啦。一喐嘅话，佢要用多氧气，佢都系会气喘缺氧。 头先你就话啊，担心大家会唔会即系气喘咗几日都唔揾医生啊，咁出现事，会唔会都关呢个现象事咧？可能佢屋企都唔系好察觉自己喘紧咧，会唔会咁嘅？ 又未必嘅，因为始终你社区咧都有啲人就未必一定话好中意早睇医生。实有呢一类嘅人士嘅，谂住可能自己食啲药唞下先，咁就但系而家因为个病毒大流行咧，就千祈唔好喺屋企即系等太耐。而家尤其是嗰个检测嗰个周围都可以做到，如果真系有持续烧啊或者咳嗽啊，尽早睇医生先。因为等到气喘嘅话，其实你已经系有早期肺炎。 但而家啲气喘明唔明显嘅，即系当事人都自己察觉到啊，系咪啊？还是可能而家大家困喺屋企入边，都少喐动，都唔系好怀疑自己喘咧？ 喂，最大问题就系你戴咗口罩咧，你系根本上系容易啲喘嘅，本身已经 系 多咗个阻力。 所以亦都因為可能已經慣咗有少少喘嘅時候，你又唔會更加容易察覺到增加咗氣喘個感覺。 嗯，所以聽你咁講，有啲基本嘅病徵就應該發燒咁就要即刻要揾醫生咯。其實揾鎮計都係嘛。 如果你持續燒多過一日嘅話，又或者有啲乾咳啊，甚至乎你聞嘢聞到嘢啊，或者食嘢冇味，都依都係啲病徵嚟嘅。 嗯嗯嗯，好，咁大家呢啲又要注意翻啦。咁但係亦都有啲講法又話會有個即係攻擊翻個肺啊，即係當即係有病嘅時候咧，係咪近排都重咗好多啊？呢啲病徵都有冇見到有冇出現？ 其實就整體嚟講咧，就八成人就係病情輕微啦，有兩成人咧就係會個肺部有肺炎缺氧嘅。咁主要都係個病毒引起呢個身體嘅叫做免疫風暴。 嗯， 當嗰個病毒嘅飆升咧，佢隔咗一段時間咧，就有部分人咧就刺激到嗰個身體係製造好多嗰啲免疫因子。 嗯， 呢啲免疫因子就攻擊肺部啊，同埋其他嗰啲器官。咁啊，肺部就最即係首當其衝就會呼吸衰竭，即係肺炎。咁其他亦都可以影響到個肝啊、腎啊，都可以。 嗯，这个免疫风暴的比例同之前有没有变化，还是都是相若呢？ 拉匀都是两成人到啦，即是你真的要闻下氧气，或者甚至乎插喉，插喉那些更加少，可能5-10%。即整体来讲都是两成度是会出现这个呼吸衰竭。 嗯，即是教授你讲呢，我几次访问你的感觉都是你觉得今次其实同之前相若的，但我见医管局我成日讲到啊，又说年轻化了啊，又大家要注意啊，好像信息有点不同啊，这里是怎样分别呢？ 不是，它跟第三波那个病毒都是相若的，那个传播性是很高。咁但係當第三波又唔同，第三波年紀大啲就因為嗰啲老人院舍啊嘛，我哋上次第三波都有90多个老人院舍嘅即係住客係過身啦。咁呢一波咧就冇第三波即係嗰部分嘅年紀嘅人士啊嘛。所以拉雲嘅話咪又亦都多咗好多其他群組啦，今次又跳舞群組啊，好多其他群組，所以就少咗嗰一類嘅老人院舍個咁大年紀嘅。 OK， 好，好啦，我知道而家政府都有做紧嘢啦。头先你讲，譬如社交距离措施加强咗啦，已经。另一个就大家关注啦，疫苗嗰笔啦。咁政府就星期五公布咗啦，就同三个药厂咧就系倾咗，有两间倾咗啦，一间倾紧啦，包括一个就系嚟自北京科兴控股生物技术公司嘅疫苗啦，一个就系复兴医药，加埋一个德国药厂 BioNTech 啦，一个就牛津大学同埋阿斯利康制药嘅疫苗。呢、这個疫苗嗰個發展你點睇啊？而家佢話最快可能一月就嚟到，樂唔樂觀啊，教授你？ 哦，咁佢簽得合約咧，就應該係會得嘅。 嗯， 咁主要而家就等埋科興第三期嗰啲臨床數據咯。 嗯， 咁以我所知，佢就係接近埋尾噶啦。 嗯， 咁如果佢出到啲全面數據，即係睇到曬個安全性同埋嗰個保護率咧。咁我相信嗰個合約就會生效啦。 嗯， 咁 BioNTech 同埋牛津第三期嗰啲數據已經出曬喺醫學文件㗎啦，即係睇到好清楚。 嗯，阿教授可唔可以同你解其實三隻最大個分別喺邊度咧？市民就可能淨係聽到嚟自邊個廠嘅啫，識分其他啲都唔識分㗎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分別喺邊度咧？ 而家整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咧，有四種嘅科技嘅。 嗯， 咁而家呢三隻咧就係三隻唔同嘅科技咯。 嗯， 咁科興嗰只咧就係將嗰啲病毒咧係滅活咗佢，然後就要嚟刺激身體產生抗體。 嗯， 咁呢個滅活嘅技術咧就係都其係好傳統嘅，即、就、係、是、以往嗰啲流感針啊、甲型肝炎啊、小兒麻痹症啊，都係用呢個滅活嘅平台嘅。 嗯， 咁所以就係一個好成熟方法嚟啦。咁至於BioNTech 嗰個咧就係一個核酸嘅技術。就佢係抽咗嗰個病毒嘅即係核酸，就有啲人工genetic engineering 咁樣，即係嗰啲嚇。 嗯。 咁就係一個全新方法，以往未試過用病毒嘅核酸咧就做疫苗嘅。 嗯。 咁但係今次佢亦都係好出乎意料咧，佢反而係嗰個保護率就好高啊。咁喺文獻已經睇到佢有即係、就是、保護率有90.5%嘅。 嗯。 咁牛津嗰只咧就係用一個腺病毒做一個載體，將啲病毒咧係即係注入嗰個疫苗，打入身體咧係刺激嗰個抗體出現。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新啲嘅科技，都以往都有用過嘅。 嗯， 咁所以而家講緊係三個唔同嘅科技去製造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苗。 嗱，如果三種唔同嘅方法啦，頭先你講有啲新有啲舊，而家市民好多時都係問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啊呢啲咁趕住做出嚟嘅疫苗穩唔穩陣㗎咁樣？咁如果用啲不同嘅技術去做，有可能帶嚟嘅副作用會唔會都唔同嘅咧？其實有咩分別咧？ 嗱，咁你問得好好，平時製造疫苗咧，你閒閒地講緊係起碼五年至十年，係慢慢做。就分開前期啦，用動物，跟住第一、第二、第三期。咁但係咧，你一個病毒大流行咧，你就自然就要將嗰啲時間就壓縮咗。咁而家就係將壓縮，將佢壓縮到咧係一至一年半啊。咁但係佢仍然都要經過前期用咗動物啊，跟住一二三期。咁佢唯一個問題咧就係你第三期咧，你係招募幾萬人，你同一個安慰劑即係鹽水做一個比拼。咁但係打完嗰兩針之後咧，你只係得兩個月嘅時間去觀察佢個成效同埋副作用。咁變咗你係短期嘅副作用，你會好快睇到咯。咁但係嗰啲罕見嘅副作用，你就未必即時知咯。因為你招募五萬嘅人啊嘛。咁有啲好罕見嘅副作用，可能係要打咗100万人或以上，你先至可以睇到嘅。咁所以所有平台咧都有佢嘅即係存在嘅問題咯。咁但係嗰啲係好罕見。 咁有冇話唔同技術出現嗰個風險有幾大？譬如用滅活啊，用呢、這個核酸啊，同埋用腺病毒嗰個有啲咩可能性呢？以往可能有類似技術應用喺其他病毒嘅疫苗嘅，係咪咯？嗰啲又會見到點嘅咧？ 滅活嗰個我頭先提過啦，就係你流感疫苗都係用呢個平台嘅。咁就有即係有啲文件就話哦，因為你成隻病毒滅活咗，你做一個抗原。咁就會唔會太多蛋白質會多啲副作用啊？咁樣咁，但係就呢個好睇個別嗰個疫苗啦。譬如以往大家都打過流感針，你都係個針口痛啊，可能微燒啊，都係呢一類嘅副作用為主咯。 咁講緊BioNTech 嗰只啦，即係德國嗰只嗰個有啲咩可能性？頭先呢個技術會唔會新啲、少啲？見到後面嗰個可能性啊，即係嗰個副作用可能性。 呢一隻呢、這個科技以往未試過嚟做疫苗噶嘛？ 哦，未試過添啊，完全第一次嘅。 核酸係未試過，係第一次嘅啫，所以係一個突破嚟嘅。咁佢個成效嘅保護率好高啦，即係有95%啦。咁英國啱啱開始大量接種咧，就據報話有兩位咧係出現呢、這個嚴重過敏嘅副作用。咁呢個就咁佢打咗好多人先睇到有兩位咯。咁所以而家英國有關當局都係呼籲咧。如果以往在英國任何人士是對食物或者疫苗有嚴重過敏呢，那他們就不適宜打疫苗。 另外第三隻腺病毒這個剛才是不是相對都新一點、這個、有沒有過往見到什麼可能性、就是、在副作用方面 腺病毒它是用來做一個載體、啊、那就、現在牛即牛津那個就是這個技術它在第一、第二期、第三期出了一些文件的副作用又不是說太過厲害，都挺安全的，都是即剛才講過上述，即發燒啊、針口痛啊，或者是、輕微頭痛啊，咁呢啲即好多平台都會有發生。 好啦，翻翻咁多種點樣揀啦？咁頭先講譬如科興嗰只，即係內地做滅活嗰只啦，按道理未有第三期數據喎，點解都揀嘅咧？啱唔啱程序啊？呢個？ 哦、你又要明白喎、哦，而家嗰啲廠咧，就呢幾個月都係有成13间入咗第三期噶嘛。你如果等到佢完成曬出曬報告話我好掂啦，你先至話嬲人哋買咧，你買唔到噶啦。所以世界各地嘅政府咧，其實大早6个月之前咧，已經係不斷同嗰啲廠接合，就睇佢嗰啲數據，叫佢提供啲機密資料。然後你就要決定究竟你買邊幾隻。咁而家有4种科技平台啊嘛，咁我哋都係即係衞生防疫中心科學委員會都係建議咗政府咧，你起碼買3只唔同嘅平台，因為我哋預計唔到邊一隻一定會得噶嘛，因為你做呢啲決定之前係好多個月前，咁所以你呢個平台咪包括咗喺裏邊咁解。 咁如果第三期數據唔得咧，咁就點啊？ 唔得嗰個合約唔會生效嘅， 就當冇事發生過咁啦就。 是啊是啊， 咁呢、這個 大家唔使擔心。 呢、這個係咪都係喺委員會裏邊都有傾嘅，都有推薦嘅呢度？ 有4个平台嘛，咁你每个委员咪排一个次序，你排边3只先咁样，咁就政府跟住就佢嗰啲官员就做一个最后决定买咩咯。 政府就上个礼拜五就公布咗而家啲进展啦，适唔适宜而家公布咧？其实未有第三期数据，定等埋先，因为而家讲到就出年1月就最快可以嚟到啦，咁可能会唔会俾大家印象好似好快到咁，但系其实都有仲有几多变数咧？听你咁讲。 哦，咁其實咧，我相信仲有幾個禮拜內，科興嗰只已經係完成咗第三期，佢分析嘅可以。 嗯。 咁所以就唔需要擔心嘅。 嗯。 因為你始終因為市民啊，好多市民都想知道究竟嗰個買疫苗嗰個進度噶嘛，尤其是你睇到近排。猛話啊！英國又打緊，美國又打緊，澳門又買咗咁。咁你香港政府始終都要係即係要公布係究竟係做咗啲乜嘢。 嗯。OK， 牛津嗰只咧，仲傾都未傾好，未有協議嗰、那個，咁早講會唔會影響洽購啊？呢啲又咁早講定話諗住要佢嘅話？ 唔係牛津嗰只咧，就係、是、已經有曬第三期數據噶啦。佢、 嗯、 個整體保護率大約係七成咯。 係，唔係咁未有買嘅協議嘅係咪啊？嗰未完成嘅係咪啊？ 应该我以我所知，你有第三期数据就冇问题噶啦。 嗯嗯，因为见政府讲话就话即将达成协议啦，究竟个供港数量同日期咁样，嗰啲就 嗰啲细节咧就要系食物卫生局嗰啲官员先至知道啦。因为佢哋其实之前咧就系同嗰啲厂签晒保密协议， okay. 所以我同你都系上个礼拜五公布，我先知道买咗咩。 嗯 ，OK， 好，我咁多谢晒教授舒若同我哋讲咗好多关疫苗嘅知识俾大家知道，多谢晒你啊，许树昌教授同你倾到呢度。许树昌咧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电话继续1872311，1872311，呢排一路都系每日讲紧疫情嘅情况。许树昌教授就话啊，可能都嚟到高位咯，嚟紧睇下个情况发展会点啦，会唔会回落咧？咁另外就疫苗嗰个谂法，大家听到教授嘅分析之后，你又点睇咧？可以打你一齐倾啊，电话1872311。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国50个州同哥伦比亚特区分别召开选举人会议，正式选出民主党的拜登为新一任总统。拜登将在本港时间今早发表讲话，呼吁民众翻开新一页。各州的选举人陆续按照上月大选的结果投票给在各自州份普选胜出的候选人。多个摇摆州的选举人包括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佐治亚、内华达和密歇根州分别投给拜登和他的副手何锦丽。国会下月6号将点算并公布选举人会议的投票结果，拜登将在下个月20号就职。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向总统特朗普请辞，获特朗普接纳。特朗普在 Twitter 贴文并上载巴尔的信，表示巴尔将会在当地今个月23号离任司法部长一职，他的职位由副部长罗森担任代理职务。特朗普赞扬对方工作出色，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巴尔在信中赞扬特朗普在任期间所作的政绩，包括振兴美国经济、强化军事等。有消息指出，特朗普不满司法部未查获选举舞弊证据，而考虑开除巴尔。巴尔早前说，目前没有发现证据显示上月举行大选期间存在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大规模舞弊行为。加拿大开始为民众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批接种人士包括安大略省五名前线医护人员，他们包括两名护士和三名个人支援人员，在多伦多一间医院注射。安大略省收到6000剂美国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计划为当地大约2500名医护人员接种。另外，魁北克省首批接种人士包括两间长期护老院的院友。加拿大预计今个星期获得30000剂疫苗，到今个月底合共收到249000剂。伊朗总统鲁哈尼指责以色列是核科学家法克里扎德被暗杀的幕后黑手，目的是企图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的最后日子挑起战争。鲁哈尼在记者会扬言会为暗杀行动报复，但不会让以色列决定伊朗报复行动的时间和地点。

好啦，继续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咗多关疫苗嘅情况啦，最新疫情嘅情况，咁大家点睇打嚟讲嘅？ 1872311，1872311。有得打疫苗啦，咁到时嘅时候你会点样选择呢？头先讲到疫症方面，有啲讲法就话有年轻化啦，咁教授许树昌教授讲落呢，又好似话睇威尔斯亲王医院嘅数据又好似又未系咁样，咁大家点睇都打嚟讲嘅 ,1872311。另一个大家关注緊就係东头村桂东楼嗰个情况，咁尋日就话累计呢有9个人確診，涉及6个单位添㗎。当中呢3个都係15室嘅单位 ,23,24,29 楼，咁而家话推测啦，可能23楼呢先有病毒先㗎。24楼嗰个点中呢，就话因为24楼开咗厨房嗰个抽气线抽油煙機，咁另外又開窗造成負壓，咁下層嗰啲病毒咧有機會就咁樣扯入屋啦。29樓15室嗰度又點樣呢？就話可能係由大廈頂部嘅糞渠排氣管排出之後咧，喺一個擾流效應之下入咗去單位裏邊嘅，咁都牽涉到一啲渠嘅安排或者建築上面嘅一啲嘅原理嘅。咁所以電話旁邊就請一位專家傾下先，請嚟有測量師學會建築政策小組主席何巨業一齊傾下。早晨，何巨業。 早晨 ，不如又想讲桂东楼嗰个情况啊。头先就讲咗可能系袁国勇教授一啲嘅观察啦。你又点睇咧？你都有留意呢个新闻啊？你点分析啊？呢、這个 都系喺报道上睇到啦。但系咁呢个似乎呢个个案咧，同即系如果你记得翻嗰阵时喺大埔太阳村嗰边咧，就有啲类似嘅。 嗯， 个因为个设计嚟讲系有啲类似啊，两种楼宇嘅类型都系好类，都系差唔多个款添，可以咁讲。 嗯， 咁嘅话咧就。我聽到教授咁解釋咧，就係23樓傳上去24樓，咁因為23樓有啲排氣經過抽氣線出咗去，咁因為24樓就因為個廚房位有個大嘅抽氣煙機嘅吸力，咁咧就製造個廚房可能有個負壓狀況咧，喺窗邊啊，呢個我相信係窗邊咧就入翻去24樓，咁呢個狀況真係呢個係有可能嘅，即係都因為可以咁講啦，佢就啱啱喺個半角喺個光井位嗰度咧。咁有啲空氣上咗去啦，其實當未曾吹散，咁你就如果樓上真係有個大嘅負壓狀況咧，有機會窗邊咧就吸咗啲入去，就至於個量係幾多，真係無從稽考啦，就真係要做一個引證啦。不過喺呢種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都有時好容易留意到嘅，自己有啲普通嘅屋企咧，有時我哋都有啲光井嘅狀況，喺廚房、廁所，其實都差唔多阿側係望到噶嘛。咁嘅話，有時你關曬自己廚房門啊，廚房窗咁，其實有陣時你自己開咗個開咗浴室個抽氣線咧，你個窗又未閂得冚咧，其實有陣時你都聞到一啲嘅廚房味嘅。 嗯， 咁其實會唔會即係呢個咧就係一個係咁嘅狀況咯，就係、是、一個所謂負壓就吸咗啲外邊空氣入去。咁尤其是如果係正正喺樓上同樓下，如果我聽到一個狀況，似乎個位置又好近添，似乎位置就係樓上嗰、那個廁所位，似乎好似係講緊個廚房位，好似係有咁咧就咁咧就更加直接啦。即係一走咗出去廁所樓下嘅廁所嘅抽氣線一出咧，其實啲空氣咧就向上升少少嘅陣咧，已經係可以去到人哋嘅窗底噶啦，咁就好容易吸入去。 咁呢個係要防點樣防啊？我哋有冇啲嘢要注意啊？日常生活 嗱，坦白講假如真係咁嘅狀況。你要想防咧，唯有就係閂好自己嘅廚房或者廁所窗。當你使用個廚房嘅廁所嗰陣咧，如果你開抽氣線或者抽油煙機，尤其是你抽氣線定抽油煙機咧，係好強力嘅，你聽到砰砰即係呼呼聲好犀利嗰種咧。咁即係話咧，你一係閂實自己嘅窗先，咁你就開翻自己啲廁所門或者廚房門，開翻啲空間俾自己室內嘅喺廳啊好，自己睡房裏邊嘅窗都開埋。咁等陣。等啲空氣咧可以喺經過另一個比較我嘅乾淨嘅渠道入翻去廚房或廁所，咁你就唔會喺窗邊即時喺廚房或廁所嘅窗邊抽翻啲空氣入去。咁呢個咧就你自住標先啦，就即係治唔到本嘅，因為如果出邊有污染，你冇辦法啦。咁唯有你用嗰陣咧，就唯有咁小心處理住先。 咁即係平時都保持住廚房又好廁所啲窗閂曬先啊，即係應該都。 嗱，而家咁嘅狀況，尤其是如果大家住喺類似嘅樓宇，有擔心啦嚇，咁嘅話咧，似乎呢個就係最比較穩妥啲啦，先關好自己嘅窗先啦。只不過大家關窗就都要小心，我想順便提一提，因為其實好多窗邊咧，大家窗邊有啲我哋叫做有啲膠墊嘅。如果呢啲膠墊咧都係老化咗咧，其實硬，或者係變咗你閂個窗咧，閂得唔冚嘅。其實你有時打大風，你聽到啲呼呼聲喺窗邊有風入咧，如果你就咁掩埋。又冇鎖實， 咁嘅話咧就更加大條啦。咁就算你鎖實，如果啲窗老化咧，有機會都有啲空間咧，係容易有啲空氣都入翻嚟嘅。 嗯， 所以大家留意啊。 嗯，咁呢个就要检查啦，系咪都要即系？ 冇错啦，自己即时睇得个窗啦，亦都需要即时经常要维修嘅呢个窗边嗰个胶。 嗯，但呢个就防嗰啲病毒，万一喺出边嘅时候就唔好因为抽气扇扯咗入嚟啦。呢、這 个 咁，但系倒翻转，有时而家都未知咩事，会唔会原来系渠嗰度出事？咁你闩晒啲窗，反而又喺渠嗰度入嚟。 嗱、咁样真系好尴尬。而家我哋就身处。好多難添，唔知兩難。咁啊，嗱，而家真係事實上，大家都唔知個源頭係真真正正最大機會喺邊度。啊，當然樣樣都可能發生過，有可能。如果你話喺渠管嗰度，咦，我閂曬啲窗，抽開抽氣扇，咁你會唔會扯咗更加喺渠管裏邊扯咗啲空氣入嚟咧？係有機會。所以重點就係都要開翻啲門，或者喺門底咧有足夠嘅空間俾你啲氣壓、啲空氣咧喺室內啊入翻去廁所或廚房。點解咧？其实如果你个负压冇咁犀利咧，变咗个吸你就唔系咁明显嘅。咁但系你都制造一啲空气流通，制造空气流通，喺厕所度排出去，咁都叫做保持住空气嘅流通，但系唔系制造一个强嘅负压。 嗯，咁即系唔系都渠嗰笔咁反而危险咗噶？会唔会？即系如果真系喺渠度全部，咁反而闩晒窗危险咗，就倒翻转又风险啊？ 咁你事實上你平時你都會開抽氣線㗎啦，係啊，所以都係咁講㗎啦。你一係唔好開抽氣線，但係使用上嚟好難嘅。唯有就係令到有空氣流動，但係唔係好強嘅負壓。咁所以唯有你開翻少少門啦，或者你自己真係啦，唔好介意都好啦，用呢啲方法保持住嗰個門底嗰條罅隙大啲，甚至乎個門檻唔好阻住個門底嗰條門啦。咁其實咧。呢、這個製造話呢個負壓狀況又少啲，亦都唔會咁容易將渠管裏面空氣咧吸得咁快。咁呢、這個大家要平衡啦。呢、這個真係暫時嚟講，你樣樣都有機會嘅話，你邊個風險大呢？咁可能喺出面光井，你平時聞到好多味啊。 嗯， 咁嘅話，似乎個出面嘅光井嘅味道濃郁嘅話咧，咁你就更加似乎單槍穩妥啲啦。 咁真係倒一鋪嘅啫，你都唔知係咪？ 嗱，而家我哋最所以正正咧，其實我哋都講，而家我哋。而家大家有好多源头，好多嘢去讨论，但系我哋仲未就好掌握一个完整嘅状况啊。 嗯， 其实喺唔同嘅楼宇嘅设计之中，呢种出边出现带到咗一啲污染空气出去外边，而喺外边再传上楼上机会大啲啊。 嗯， 定喺渠管出现嘅问题大啲，咁甚至乎大家有教授都讲就话扰流效应嘅机会大啲。而家整体样样都你讲理论上样样都有可能。 系， 咁其实我哋。其实上次喺虎坑村的状况都是一样，已经嗰阵时我都提过。其实要一个比较大完整啲嘅一个分析啊。其实而家我哋楼宇嘅状设计又唔同，空气流动嘅方向又唔同，风速又唔同，大家使用方法唔同。咁其实都要有多少少嘅引证咧，大家睇边个风险大啲先。 嗯。 跟住我哋集中可以用咩方法，譬如改善某啲嘅设计，系去改善到边个弱点。 嗯。 咁我哋都要一个完整嘅思考。而家我哋坦白讲。其实唔完整噶，即 系 有点而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咁我哋以前唔知嘅嘢，咁啊冇办法啦。我哋唔会话自己嘅，亦都唔会话任何人。咁而家问题发生，我哋其实系应该要另外一个角度多少少反省啊。 嗯， 去睇下正正风险就平衡嘅啫。我哋将减低最大风险嗰样嘢先。 系， 咁你样都会有危机嘅，不过危。嗰、那個危險性或者風險性低啲嗰啲，我哋唔好樣都驚，因為你真係做唔到人㗎啦。 係，如果倒翻轉咧，另一個角度平衡咁多嘢，開行窗佢咧，反而咁會唔會減低咗抽氣線帶嚟嗰、那個即係吸入嚟嗰、那個係啦？咁會唔會反而空氣流通啊？即係老智慧反而最好咧？開行 係嗱，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光刺係好嘅，又有空氣流通啊嘛。咁其實咧，你都咁講，你話個負壓咧，如果你個窗開曬，你亦都開少少門啦嚇。你都開少門啦，咁其實咧，真個負壓嘅狀況細啲嘅。咁我相信户外咁去入嚟咧，嗰、那個量啦，我自己嘅從事同嘅理論上嚇嘅經驗咁講，你又會少啲嘅。咁因為個風速少嘛，你裏面唔會扯咁，因為點解啲空氣入到咧？因為有陣時喺個門嗰、那個窗罅少啊，你經過窗罅個風速快好多嘅。咁咪變咗帶到個氣流入屋嘅，我覺得個狀嗰、那個機會大咗。咁你開盡個窗。開抽氣線，咁又再開少少門，咁其實呢個咧就平衡好多嘅。咁你話咁樣都可能，但係有陣時坦白講，大家又會驚翻出面多啲。 係 而家 呢個個案係出面啊嘛，呢個係。 下次講渠嘅時候，你可能另一個版本咧又變翻。 咪好錯啦、啊！咁我哋覺得咁又好似唔係好穩妥嘅咁樣講法。 嗯， 係啊，咁你又要開曬啲窗喎？佢話我開窗我就我會唔會都驚啊？ 係， 咁我覺得所以唯有喺呢個狀況之下，如果喺出邊個環境污染嘅機會大啲、嗯，我唯有就閂咗個窗先。 嗯嗯。嗱，呢個就講緊係樓上個單位啦，而家話23、24個啦，去到譬如頂樓29嗰、那個，嗰、那個就話係嗰個糞渠排氣出嚟，跟住又再擾流效應嗰、那個，呢、這個就閂窗穩陣係咪？呢、這個如果你頂樓嗰就 呢個咧就肯定係閂窗穩陣啦。假如咁嘅狀況出現，假如咁嘅狀況出現，就閂窗，起碼你唔會係一定入唔到嚟啊嘛。 嗯， 係啊，咁唔通即係唔通頂樓幾層個個一定要閂曬窗先咧？咁呢個都可，即係如果你真係擾流效應嘅話，就可能係。咁其實問題在於，咁佢嗰個排風管，嗰個通風管唔係排風啊，講錯咗，應該係叫通風管。個通風管咧，其實就如果你將個位置擺遠離呢個窗户咧，或者更高少少位置咧，咁其實咁又上面又唔一定淨係要閂曬窗嘅。當然啦，成個光井有問題嘅話，咁就要閂窗啦。即係純粹針對喺屋天台嘅。那個通風管呢，其實通風管的位置是緊要一 點， 短期都關窗啦，如果通風管遠離一點，再遠離啲窗戶嘅，咁佢又風險又減低咗好多噶啦嘛。 OK， 呢個通風管萬一我真係想喐佢個排氣個位，係咪都容易做嘅？呢個薄啲喉嘅，但係個位嘅啫，難唔難做啊？ 其實唔難做，真係唔難做，因為呢條通風管，呢條通風管咧，其實係一條管膠管嚟嘅啫，一般嚟講，佢又冇水裏邊嘅，其實你延伸到呢個膠管去一個位置咧，其實就真係好快嘅啫。 嗯。但系系咪即系半日内搞掂都唔使好多钱就搞到噶呢、這个？但可能要 问题就系你要找到个位置先，你要确定啦。你因为太近窗边，你都有忧虑嘅，咁你就要确定找到一个位置远离啲窗边。你唔好远离自己的窗边，就越近咗人哋个窗。 O K， 系啊，咁你要找到个位置。 O K， 系啊，咁跟住如果系工程嚟讲，其实坦白讲，一日两日嘅功夫其实做到嘅。 但呢啲公家嘢嚟噶，系咪？哪怕你顶楼嗰个住户啊、业主又好想喐都难搞啊，系咪？ 因为呢条通风管一定系公家嘢嚟噶啦，咁所以其实唔系一个个别业主嘅事，其实就一定要大厦，大厦整体，因为其实整体系渠务系统嘅，其实理论上你嗰条渠如果万一真系排咗啲问题，啲污染嘅气体出嚟，或空气，你影响到人，理论上你经过个源头都系公家嘅嘢咧，其实成日公家都有责任噶。如果证实到呢个嘅源头而导致人哋有感染或者人哋有损害。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就應該係公家一齊去諗成座大廈嘅渠嘅問題，唔係淨係話我邊個業主覺得我覺得驚啊佢，我真係改佢啊咁就大件事啦。咁有陣時改到亂七八糟咧，就顧住自己又害到人哋嘅。 OK 好，就想問埋啦，嗱頂樓嘅關心究竟有冇一個擾流效應啦？咁聽落都比較理論層面啦，有冇辦法去驗證自己住緊個單位附近有冇機會有擾流效應啊？如果你住頂樓嘅話，自己難做係嘛？ 自己難做，唯一你都係自己經常聞一下啦。如果你真係住頂樓，你真係聞一下，咦會唔會真係唔係成日有味，但係偶然有啲風，即係有偶然喺某啲嘅，你覺得有啲風向嘅之後，咦點解叫啲輪啲味就大咗咧？跟住又冇咗喎，咁就你平時又即刻聞下外邊户外個光景啊，窗外嘅空間咧，又冇味嘅喎，咁其實呢個咧就可能真係。嗰啲味道唔係樓下或者經常積聚喺度，可能係就係喺天台有機會係傳過嚟。咁呢個就或許呢個就係可能係真係個通風管嘅啲氣味排入到嚟。咁呢個就，但係呢個其實你咁樣都唔好科學啊。係，即係你純粹係一個感覺，唔科學。其實我哋係而家欠緊一個比較完整嘅科學嘅所謂論證啊，甚至係一個驗證啊。我覺得呢個係要噶啦。 是特别香港而家住得咁逼嘅话，有咁多呢啲个案都听到啦，值得花啲资源啊去努力嘅呢、這个。不多谢晒何巨业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有提供咗咁多有关啲建筑方面嘅知识俾你知啊。何巨业咧就系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嘅主席。头先讲到咧就系东头村桂东楼嘅情况啦，咁而家由于有咁嘅顾虑，头先分析咗啦，咁所以咧政府而家咧就系要撤离咗桂东楼23楼以上150嘅居民，并且强制全栋楼嘅居民啦，同埋曾经停留者咧就要做检测嘅。唔知区内居民嘅反应系点咧？请嚟当区区员啦，有黄大仙东尾选区嘅区议员施德来同我哋倾下噶。早晨，施德来。 早晨。 系啊。寻日话要撤离，听到个消息点啊？后屘。 嗱，琴日就袁港教授啊，四五点嘅时候开始嚟到东头村啦， 咁啊，又睇完之後就趙主席啱講啦，其實23樓15室以上嘅單位撤離，咁琴晚都差唔多去到半夜成12點啊，咁都唔係好多個人撤離啫，即係都10個人以內左右嘅啫，因為其實嗰度牽涉8個單位，其實當中3個單位嘅係確診單位，其實可能原則上嗰啲屋企人已經唔係度假去咗隔離㗎啦，咁所以其實涉及人數唔係好多嘅，不過對居民嚟講咧就都好擔心嘅，因為始終佢依家成棟樓大家都要強制檢測啦，同埋都擔心嗰種空氣流通啊，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就算唔係十五室嘅單位，會唔會都有影響啦？因為畢竟喺呢一度其實講緊有6個單位有確診個案啊嘛，咁樣咯，係啊， 咁又翻問題啦，有冇見到人走啊？又 其實昨晚你睇好多媒體都一路由傍晚影到夜晚，其實都真係有啲居民咧。帶咗啲即係帶可能拉個夾啊咁樣走嘅，咁其實我諗喺度我哋都應該呼籲啦。其實啲其實就唔應該咁離開嘅，因為其實呢個唔單止對自己係構成風險啦，其實對你一啲本來唔係一齊住嘅屋企人，你如果去到佢屋企站住咧，其實可能都有機會將啲病毒帶咗去佢其他屋企人嗰度咯。所以其實應該留翻喺屋企度做足一啲頭先即係專家講一啲防疫措施啊，點樣改善嗰、那個。屋企个状况啊，其实呢啲反而更加紧要咯。 嗱，而家就话全栋楼都要做强制检测啦，你见嗰个进度点样啊？或者居民系咪好多都之前都有验咗啦？其实都， 其实咧，本来今朝早咧，嗱，如果你记得咧，星期六噶就宣布嗰个叫自愿检测啦。过去嗰两日咧就负责派樽嘅，今朝早咧就收樽嘅。咁如果睇翻琴日派樽个状况，其实。就算未宣布叫強制檢測嘅時候，其實我諗八九成居民都已經攞咗嗰個樣本瓶噶啦。咁啊咁琴晚啦，咁啊宣布埋強制檢測，我相信其實就算有冇之下咧，其實本來成座樓都絕大部分居民都會交回樣本噶咯。咁琴晚另外就政府做多一樣嘢嘅，佢委託咗華大基因嗰度再喺個。東頭村設立了一個流動採樣亭嘅，咁啊做鼻咽拭子測試。咁如果唔係東頭唔係住貴東樓嘅，有出入貴東樓嘅居民咧，其實都可以去到嗰度做採樣咯。 而家你哋個強制檢測唔係都係膠樽嗰啲都計做咗噶啦，都之前嗰啲都算得啦。 膠樽嗰啲本來都係今朝膠噶，咁所以咧，如果佢今朝膠樽交還嗰個樣本瓶咧，其實都計落去呢一個強制檢測嗰度嘅。 有冇啲之前膠噶？有冇啲？ 第一就係今，如果係政府本來佢星期六宣布個自願檢測咧，嗰個計劃咧就係、今朝先交樽嘅啫，其實都有少拖延咗嘅。即係佢星期六宣布，但係今朝先叫啲居民交樽。咁後來佢因為琴日有兩宗新增個案啦，於是就再額外咗個措施，又由自願變成強制啦。其實嗰度咧又變咗爭咗兩三日時差咧，其實都有少少影，我覺得有少少影響咗咧。佢掌握嗰個疫情嗰個狀況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其實依家佢宣布埋強制，其實就算你唔喺嗰度住，喺嗰度出入嘅一啲工作人員啊、街坊啊，因為好多時街坊互相去唔同屋企咁樣，其實我諗多啲人做都係對個掌握疫情係有幫助嘅。 咁而家清潔嗰啲有冇再加強啲啊？定係之前都做得好夠啦？ 其實係。枕住咧，琴日又再另外再做咗好多啲清潔功夫啊！因為畢竟大家睇到琴日又再有兩宗新增個案啦，咁未知今日會唔會都仲有一啲新嘅狀況啦？咁清潔管理嗰度，其實佢哋都加強咗個清潔衞生嘅工作㗎啦。咁喺啲公眾地方嗰度，咁至於家居裏面自己如何防疫咧，咁同專家都講咗好多意見啊。咁如果大家遵從嘅話，都可以盡量將個病毒個風險降低一啲啦。 好，咁多謝曬你先，施德來講到東頭村嘅情況俾你聽啊。施德來咧就嚟自黃大仙東尾選區嘅區議員嚟嘅，電話87231，今日講咗好多嘉賓嘅意見啦，聽眾嘅反應又點咧？我哋聽一聽聽眾嘅意見先。有譚女士打上嚟1872311嘅，譚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 主持。 你好，你好。 我想发表啲意见就是话，我都是住东头村的，不过我那座呢就很好彩，同埋我前面那座两座都冇嘅，其余那些呢是包围住我那座大厦有的，我自己都尽量小心啊，做好自己的防疫措施啦，吓嘛。亦都呼吁嗰啲市民真係为人为己呢，真係乖乖地做好防疫措施，唔好害人害己啦，係咪先？咁咪要忍耐一下啦，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啊，我哋比外国已经好好多啦，又唔好怪咁多政府做得点样点样唔好，其实佢哋有好多难处㗎，咁佢哋做得唔好一定会有，係咪？边个国家有边度做得十全十美啊，係咪先？咁佢哋有好多难处㗎嘛，又唔好一味怪囉，有建议未提出嚟囉，係咪？咁样嘅情形，仲有我讲啲老人院 啊，好啊，好啊， 佢乘机呢个疫症咧就揾钱，私人嗰啲啦，梗系咪？即系唔系讲大部分啦，有部分因为我有亲人喺两间港九老人院 点做咧？佢哋啲老人院 啊，佢啲老人院咧乘机揾钱，我唔知系咪有冇法律乘机话卫生署啊，咩啊要要唔俾我哋啲老人家嘅院舍嗰啲人咧，屋企人去陪诊啊！每次要你哋佢要佢哋啲姑娘職員去陪诊，陪诊咧俾$300，超过几点钟有逐小时咁样计。咁我哋啲小市民边负担得起咧？我姐姐就喺住九龙一间老人院，佢系好复杂嘅身体，成日都要出入医院复诊嘅。因为佢都接近即系好差嘅身体啦，系咪先？你冇可能咁样成日要咁样屈人啲钱啦，唔系咁样赚钱噶嘛，系咪先啦？一次又一次， 防疫角度又唔想亲人接触，系咪都有佢嘅原因？ 我啲亦都体谅佢哋有个原因，但系老人家唔俾得见，佢嗰间嘢亦就唔俾人视像，佢老人家系好差嘅，咁又冇。电视又唔俾人教电视，又冇得视像，边有咁绝噶？系咪先啦？咁我老人家要屋企人 support 佢，点样对老人家，点样去服侍佢哋？我一 明白，即系个难处都听到啦。多谢谭女士先，倾到呢度。 四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听明报报道，新冠病毒重症患者昨日再录得新高，达到117人，并且持续年轻化。昨日新增一名34岁男子危殆，医管局并且留意到部分危殆人士延迟求诊，感染超过一个星期才入院，怀疑因为初期病征不明显，加上疫下常居家兼且少做运动，而不察觉病情恶化，出现无声缺氧现象，提醒市民即使有轻微病征，例如发烧、喉咙痛，都要及早求医，否则病情或会在一两日之后插水式转差。如果是行路6分钟，有气促、有发烧，所住的大厦有确诊个案，就要留意。医管局又表示，本港有超过300名确诊者曾经入住深切治疗部，过半是70岁以下，有危殆的患者最初不察觉感染病毒，若果延迟求医，病情到第二个礼拜会演变成细胞因子风暴，出现肺炎病征和发烧。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再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7宗是本地感染，近半感染源头未明，黄大仙东头二村桂东楼多2人染疫，至今6个单位一共有9个人确诊，当中3个单位涉及不同楼层的15号室。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形容15号室单位已经出现爆发，相信率先发病的23楼单位分别经由厕所抽气线和天台粪渠扰流效应向24楼和29楼同7号单位播毒。卫生防护中心决定撤离检疫23楼以上的15号单位住户。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两名曾经在大埔丰年楼宿舍住宿的外佣确诊，涉及2个家庭。另外有曾经到访这个宿舍的外佣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忧虑宿舍有爆疫风险，仍然点算紧宿舍人数。资料就显示，其中一名外佣是54岁女子，住在红 磡都会牵一座丰年楼，是旧式唐楼，一梯四火。有当区区议员透露，涉事宿舍属于香港雇佣中心，职员话已经同政府部门接触。苹果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每年十二月上京述职是本港回归以来的不成文惯例。不过特区政府仲未公布特首林郑月娥今年赴京述职的行程。据了解，林郑月娥上星期接获北京通知，述职一事将会延期，未有交代推迟到几时。特首办回复查询的时候，只是说如果有消息会公布。有学者认为延迟是可以理解，又估计未公布行程或者因为国家领导人有更重要的行程有关。信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接受访问时候话，近段时间香港疫情形势比较严峻，同内地不太一样的是，香港的疫情防控未将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措施落实得好到位，这个决定了疫情出现反复。而由于港深之间人员往来频繁，也都导致深圳面临较大的疫情防控压力。他强调，香港特区政府制定了非常严密的疫情防控措施，亦都有非常优秀的专家队伍，关键仲系在于各项政策要落实到位。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高中通识教育科终极改革课程发展议会属下检视该科课程的专责委员会，寻日听取当局改革方向之后，突然宣布解散。据了解，专责委员会已经草拟出修订课程初稿，但因应该科终极改革并冠以新名，为免委员有包袱，课程发展议会将另行成立委员会商讨新课程和考评设计。《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信报社评话，特首林郑月娥惯常在每年十二月中旬前往北京述职，政圈流出传言行程忽然被推迟，耐人寻味。社评话，啱啱建制派人士轮番批评，更觉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政圈中人分析，香港同澳门特首一向是同时期述职，如果澳门比香港先行述职，原因就格外惹人深思。信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话，所谓战时思维抗疫，包括强而有力的领导、统一指挥和资源调配。香港是用乜嘢思维嚟抗疫嘅呢？社评话，似乎是打工心态，内防扩散做得唔够，外防输入就一度好似冇染鸡笼咁。香港经济民生已经经唔起再折腾，政府以及全社会是时候调整抗疫思维，以战时嘅措施体现战时效率。大公报社评。 《蘋果日報》評論說，政府訂購三種疫苗，包括科興公司在北京大興生產的克爾來福。《華盛頓郵報》新近披露，在2002年至2011年間，科興屢屢是行賄藥物監管負責人，以加快審批他的疫苗。2017年又向廣東的醫院送紅包，以促銷他的甲型肝炎疫苗。評論說，生產藥物疫苗首重誠信，以其往績安能叫人有信心。《蘋果》評論。 文汇报社评话，政府日前公布订购三款新型肺炎疫苗，针对内地疫苗的谣言抹黑亦随之而起，将抗疫议题政治化，是本港抗疫面对的主要阻碍，干扰了政府抗疫政策的决策和落实，误导部分市民忽视科学抗疫，导致本港疫情难断尾，令到市民受害。政府专家责无旁贷，做好解释引导，以正视听。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先讲香港仔隧道啦。入香港仔方向，咁较早前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啊工程咧虽然完成咗，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咁另外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方向中环、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大家好，我是陈善阳。精灵一点除了有医学资讯之外，还会邀请不同的专家，从饮食、运动和亲子等角度教大家活出健康人生。想和我陈善阳一起长知识，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精灵一点，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0年12月15号，本港新增82宗确诊，一日内3名确诊病人死亡。 东头村桂东楼共9宗确诊，23楼以上15号单位需撤离。 男子雷射不照警员被裁定管有攻击武器罪成，判囚3个月。 伦敦周三凌晨起实施最严格防疫限制措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3啊！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头先讲紧有关疫症之下，特别关注到东头村桂东楼嘅情况啊，因为话咧有三个15室嘅单位啊，2315、2415同2915咧都有人确诊。咁而家袁国勇教授就有怀疑到啦，就系咪23楼系个源头，24楼就因为上层开抽气扇扯入咗下层嘅厕所病毒咧？另外29樓啦，即係頂層嗰度係咪因為一個所謂嘅擾流效應啊，將一個頂部糞渠嘅排氣管嗰度啲病毒就帶入屋咧？咁有啲咁樣嘅説法。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咁頭先亦都訪問過咧，就測量師學會嘅代表啦。咁見到咧，就香港廁所協會嘅副主席洪志權都打上嚟一齊傾。早晨，洪志權。 係啊，早晨。 係啊，你聽到係咪都有啲回應咧？都 係啊，我都想補充一下咧，就其實。在呢段時間真係奉勸喺所有嗰啲市民住喺嗰啲公共村友都咩都好啦，最緊要就係要加水落去嗰個地台去水隔氣嘅處。 嗯， 係啊，因為嗰個地方咧好幾時就乾咗嘅時候咧，啲菌就會喺嗰度走入去噶啦。 嗯， 咁啲窗咧，我係奉勸大家盡量將佢關咗佢，唔好開嗰個廁所嗰邊嗰啲窗。 嗯， 特別係廁所嗰個通天位嗰個位置度。 點解咧？ 因為咧。其實擾流效應是其一呢，另外有一個也是一個煙通效應來的。煙通效應就是說，如果下面那幾層樓有任何的廢氣，那氣是帶了菌的話呢，那就走到上面的時候，如果上面一開了個窗，你知道那些窗是一些線窗來的，那就會走了進去那個浴室裡面的了，那就會很麻煩。那就走到浴室裡面，如果有這個浴室裡面又開抽氣線的話呢，又向上吹，咁就全部都喺嗰個中間嗰、那個通天位啦，或者叫天井位啦，咁啲菌就會一路向上升嘅。而家雖然呢、這個情況咧就係高層嗰啲，但係難保如果下面都有嘅話咧，就唔係擾流效應啦，擾流唔會去到咁低嘅，咁就喺下面嗰度向上升上去。咁呢個情況咧就好似當年嗰、那個。蒲大花園咁樣或者最近嗰個麗晶花園嗰啲咁嘅情況嚟嘅。 嗯，頭先提過啦，就喺室內裏面廁所渠嗰度啦，就一定要做翻好嗰個 U 型隔氣嗰度放翻水落去啦。 係。 但會唔會有其他機會有啲渠，譬如有裂啊，定點樣有機會都帶到啲真係病毒啊帶到入嚟咧？咁如果咁樣閂曬窗，又會唔會有另一個風險咧？閂曬窗嘅話？ 閂曬窗咧，就起碼唔會將外邊嗰個單位或者外邊嗰個天井位嗰啲有毒嘅空氣咧入咗去裏邊先。 嗯， 即係閂咗自己個窗或者對住嗰個通天位嗰個窗咧閂咗佢，咁就起碼係減少咗個機會咧啲菌會入咗嚟。呢個係最緊要最緊要嘅。 但會唔會渠道有病毒帶入嚟啊？積聚喺間屋裏邊咧，又冇得走啊，冇生風啊？ 我諗我哋平時沖涼都會開抽氣扇嘅嘛、 嗯。 如果有嘅話，即係咁唔好彩有嘅話，其實係帶咗出去啦，將佢抽咗出去出邊。 嗯。 咁抽咗出邊，如果係大家都關咗佢嘅話，咁啲菌就算得向上升啫，唔、嗯、會入咗去另外啲單位度，或者唔會入咗去自己嘅單位度先啊嘛。 嗯。 所以我係勸告大家，真係要將啲窗要關咗佢嘅，因為呢個咧係一個單管式的設計啊，呢個排水系統，咁、 嗯、 啊，所有嗰啲糞便嘅污糟水啊，有毒嘅水咧，係會入咗去成個排水系統嗰處嘅。咁呢啲菌咧係最容易就係透過呢個排水系統會產生呢個傳染嘅情況嚟㗎啦。 咁、嗯、呢個你建議閂窗係應該呢一排見即係新型肺炎嚴重先閂，定係長久都應該閂咗佢？ 我其實平時我都其實都係即係提議大家係關咗佢嗰個窗。 嗯， 即系话，如果真系系好好嘅天气，或者嗰排系冇咩嘅话，咁可以开少少窗，通下风咁样嘅啫。其实而家就话有呢个新冠疫情咧，平时我哋唔知道有咩菌，有咩传染嘅菌咧，都会有机会透过呢个咁样嘅情况咧，会入咗去室内嘅。 嗯 ，OK， 明白。 系啊， 好，咁多谢晒你，洪志权，多谢晒打上嚟啊，提醒翻大家就系、是，起码喺厕所啲渠个 U 型嘅位置，记得放翻啲水落去啊，防止啲病毒因为咁样而入到嚟啊。洪志权咧就是、香港厕所协会嘅副主席。嗱，热线继续开放，我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倾噶。无论讲到啲楼宇嘅设计又好啊，疫苗又好啊，香港疫情嘅发展又好、啊，都可以打嚟倾下。咁另一个话题啦，就系、是、讲到指定酒店嗰样嘢。之前我哋一路都傾緊嘅，咁尋日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都有打上嚟啦，同我哋封煙一齊傾到有關啲安排啦，就話都嗌啲酒店咧就要尋日要覆下咧，係唔係可以提早喺禮拜五咧就係、是、變身做一個指定酒店啊，即係早啲做嘅。不過好似暫時都仲未聽到具體嗰個情況嚇。嗱，業界裏邊咧頭先都講有成36间咧就做咗一個指定檢疫酒店噶啦，唔知佢哋嗰個籌備工作又點樣呢？另外旁邊咧，請嚟其中一間啊，呢啲嘅指定檢疫酒店就係、是、呢個奧斯酒店嘅董事長，咁佢本身亦都係香港旅遊促進會嘅創會會長鍾偉棠一齊傾下。早晨，鍾偉棠。 早晨。 早晨你好，可唔可以講下你哋酒店嗰個準備情況點啊？而家？ 我哋係 ready 咗噶啦。 嗯。 其實咧，我哋已經唔係話第一日開始準備啦。咁啊，喺政府呢個新嘅政策話要指定酒店之前咧，我哋做咗有半年噶啦。 嗯， 咁一切嗰啲检疫喺坊间里边都吸收到好多新知识啦，应该点样做，我哋已经有营运咗有超过半年嘅时间噶啦。 嗯，但系你半年都净系做检疫者啊？ 啊，唔系，过去半年咧，政府就冇规定话防疫同埋非隔离嘅朋友咧就唔可以住埋一齐。咁我哋现在喺新措施之前咧，我哋防疫同埋非防疫咧，我哋有分开楼层营运紧嘅。 嗯。 嗯， 咁但系而家做咗指定检疫酒店就唔能够做一啲普通客噶咯，咁嗰啲都要安排喎，系咪啊？ 系啊，本身我哋有啲长租客人啊，因为啲价钱咧都系好平啊，好吸引啊，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喺酒店里边做 long stay 嘅。 嗯， 咁呢啲客人咧，我哋就要请佢离开啦，喺新政策之下。 有几多度啊？要咁样请佢嚟，占几多成度啊？ 嗰度都唔少噶，都有3-4成呢啲长租客人。香港系几流行。用酒店嚟到做一个长久居所嘅。 嗯，咁而家咁佢哋就要再去揾地方，你系咪定个限期俾佢走，定系而家已经清定咗啦？已经？ 我哋定咗个限期嘅，要喺22号之前咧，就要请嗰啲 long stay 客人咧，就要离开我哋酒店啦。 嗯，嗱，22号就系嗰个指定检疫酒店嗰个生效日期啦。但系而家就话有冇啲想提早啲星期五就做得嘅？你哋有冇申请提早啊？ 我哋就冇特別申請去提早，因為喺個法規規定咧，22号先至係一定要隔開隔離同埋非隔離嘅客人一齊啦。咁現在呢幾日裏面咧，咁我哋都係可以兩者共同喺酒店嗰度。不過我哋都有做好多措施咧，避免萬一有人感染咧，就會交叉感染嘅。我哋會將佢分開唔同嘅樓層啦，同埋我哋會請客人咧。辛苦下你哋啦，喺个房里边你哋就唔好出嚟啦，咁样啦。 嗯，今次指定酒店咧就配合埋一个指定交通嘅呢、這个，咁啊22号系咪22号开始啊？定系之前而家有啲类似嘅，有冇类似嘅服务啊？定系靠啲客自己嚟？ 暂时政府未安排嘅，系22号嘅凌晨开始，即系21号晚嘅12点啦。咁啊，政府有客人入嚟住咧，就会由政府安排车辆咧，就将喺港口啊。 機場到嘅客人咧，直接送去我哋酒店嗰度。呢個措施係好啲嘅， 嗯， 因為之前咧就客人自己乘搭交通工具，嗰、那個城市風險應該係幾高嘅。 嗯嗯，好啦，不如又講下而家你哋都決定咗做呢個指定檢疫酒店啦，接受緊訂客噶啦，係咪呢個？而家嗰個反應點樣？而家 十二月嘅反應咧都係熱烈嘅，因為始終喺呢段時間都係回流嘅旺季啦。好多外國嘅學生啊，朋友都會翻嚟香港過聖誕啦、過年咁樣嘅，係旺嘅。 嗯。 啊，咁啊一月咧，我哋亦都收到有六七成客人嘅啦，而家已經。 O K， 一月份都六七成啊，咁十二月係去到幾多成啊？咁你哋？ 十二月嘅咧，暫時已經去到九成嘅啦。 O K， 咁係咪都好過之前啊？即係如果生意上， 其實又唔係。反而咧，如果你喺營運角度嚟睇咧，就以前冇，因為咧14日嘅隔離咧，咁我哋行內叫排房啊，就唔好排啊，因為好難話砌到凹凹陷咁樣。咁以往我哋有散客啦，可以接待啦，譬如住一個禮拜啊，住幾日都可以砌到佢凹凹陷，咁有機會達到100% 入住率。咁反而喺新嘅政策裏面咧，我哋好難做到100%，好難可以咁湊巧。砌到凸凸陷啦， 好，咁所以見到個反應都熱烈啦，呢個。但我想問一下，因為你除咗你自己間酒店之外，你都係香港旅遊促進會嘅創會會長啦。喺整體旅遊業界方面咧，係唔係話有啲酒店都之前想報名做指定檢疫酒店，後屘政府都冇揀到佢啊？你所知有冇呢啲情 況？據我所知咧，其實喺個新政策之前咧，咁啊好多我哋嘅酒店會員咧。佢哋本身已經係做緊㗎喇。咁主要嘅呢就上個十日前左右政府就 announce 呢一個新嘅規定啦。咁就歡迎業界你哋去申請報名。咁政府有個限額㗎喎。咁佢哋超過10,000間多啲啦。咁而家收咗12,000間。絕大部分嘅咁政府會通過一個檢測嘅。咁政府會聯同衛生署啦、屋宇署啦、消防署啦。会嚟睇你哋啲配备啊，等等嘅嘢是否合格，包括嗰个空气是否有负压啦，空气单向流动啦，要合格晒先至 approve 批准你哋做呢个防疫酒店嘅。 嗯，咁系咪有啲不满咧？我见啲报道又话有啲落选嗰啲就，我哋都冇得做啦咁样，即系佢哋觉得 零零星星我就听过，咁就里面嘅乜嘢原因係落選，我就唔係好清楚。 好啦，最後都想問埋啦，就關於員工方面啦。嗱，員工之前就兩種客都有做啦，咁而家就叫做講明淨係做啲檢疫客，有冇佢哋有冇顧慮啊？啲人 員工咧，其實第一日開始咧已經知道係有咁嘅安排啦。無論你係有防疫客與非防疫客，或者現在全部做曬防疫客咧，其實我哋都用咗最高嘅規格咧去。保护我哋员工，包括我哋会提供全套嘅保护衣啦，包括头罩、眼罩、鞋套啊咁样。咁我哋都提供晒所有嘅更衣房间啦，咁1:49嘅消毒alcohol 啦，咁所有嘅配备我哋都系齐全嘅。咁当然啦，做呢个工作咧，咁好多同事都系阿姨希嘅。知道香港是有咁嘅需要，始終都要人做，咁佢哋都冇乜特別意義嘅。 咁呢個就所以員工方面都唔係問題啦。呢、這個大家都願意做落去都 OK 好。好咁，多謝曬你先啊，同你傾咗先，多謝曬接受訪問啊。剛接受訪問咧就奧斯酒店嘅董事長，亦都係香港旅遊促進會嘅創會會長鍾偉棠啊。講到佢哋嗰個安排就咁樣啦。咁整體嚟講，對於香港疫情嘅發展又好，對於我哋嘅安排啦，酒店指定酒店終於都有個正式嘅安排啦。36間將會做指定檢疫酒店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嘅1872311，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話徐先生嘅，徐生你好，喂，早晨，徐先生。啊，啱啱可能個線路問題，我哋再嘗試接通翻其他嘅聽眾先。1872311，1872311熱線繼續開放嘅。頭先就講到一個東頭村嘅情況添啊，咁大家都可以繼續打嚟回應下。因為東頭村貴東樓頭先講到啦，就專家就懷疑係咪有所謂樓上開抽油煙機會扯入咗樓下嘅廁所嘅病毒咧？咁所以頭先就講到袁國勇教授建議就應該閂翻廁所嗰邊嘅窗嘅。咁另外頭先洪志權啦，香港廁所協會副主席洪志權都有咁嘅建議。咁大家 都打嚟回应一下。住得咁密啦，我哋点样防咧？会唔会俾大家住喺屋里边都觉得好大压力咧？都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嘅睇法噶。好啦，又听翻听众先，仲有陈生添，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 早晨，陈生，请讲。 系，姓陈嘅。 系，你好。 系关于琴日新闻听到咧，阿袁教授就话应该要即系如果知道附近有确诊，应该闩窗呢样嘢啦。 嗯。 咁其实我就想话咧，卫生署同埋我哋本身住嗰度嘅管理处咧，佢都系唔会话俾我哋知边一个单位确诊。其实我哋基本上系冇得防。 嗯。 我就想话点解去到？即个疫情都搞到今日都成差唔多12个月啦，一头未。点解到呢一刻都唔话俾我哋知边一个单位确诊咧？其实系咪有即系关于私隐问题咁紧要咧？但系你又会知道晒佢去边啲餐厅，你反而有得防，反而佢住边度我唔知冇得防咁样咯。 嗯，因为早期就有讲嘅，记得后屘就可能头先你讲啦，因为私隐问题后屘又冇再讲得咁仔细啦。呢、這个应该公布翻最稳阵，你都觉得？ 系啦，冇错、 嗯。但系而家都知道边栋楼咯，咁系咪反而住喺嗰度仲担心啊？知道有而唔知边个单位仲惊？ 因为咁啱我系住公共屋邨嘅，咁而家我条村嗰度咧，其实基本上有3栋楼都有确诊噶啦。 哦， 但我哋都系纯粹问，即系自己私底下问个楼下看间，知道边个单位中咯。 嗯嗯，咁你自己住嗰栋有冇啊？你又？ 我住嗰栋系有嘅，所以 都有添啊， 隔篱近咯，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但系你而家问唔问到啊？你自己即系所谓， 我自己嗰栋嗰个 case 就问到咯。 嗯嗯嗯，咁你有冇 其他？ 嗯， 其实其他我哋都系靠嗰啲区议员咧，或者系本身住嗰个地方嗰啲 Facebook 嗰啲 group 睇到啲人，即系留新闻讲咁样咯。 所以希望有多啲資料就可以自己處理得好啲。陳生，我覺得多謝曬你嘅意見先。我聽埋黃生先，黃生早晨， 早晨， 早晨，黃生係請講啊。 係啊，香港故事後會黃敬。 啊，你好你好。 就其實聽到袁教授同埋頭先阿洪主席講嘅內容咧， 嗯， 首先我都100%支持咧，就係廁所個窗咧盡量唔好開。 嗯。 咁如果大家記得年初關於擾流咧，我都提過啦，就係話。如果你係風險高嗰邊咧，你冇辦法啦，就盡量避免。 嗯。 咁而且U 型隔氣咧，真係要做足呢個倒水落去，隔一段時間大概倒半公升嘅水，呢個係非常重要嘅。 嗯。 咁我哋其實管線學會咧，本來咧就針對地下管線多啲啦。咁而家呢一個咧，其實香港工程師學會咧，應該係屋宇裝備工程師咧，佢哋都會有多啲嘅意見啦，可以俾翻大家。其实我建议工程师学会咧，尤其屋宇装备工程师呢个分组嘅朋友咧，其实可以俾多啲意见各位观众或者系我哋香港嘅市民，因为喺专业角度睇咧，同埋我哋而家各个唔同嘅专家嘅讲法咧，系有啲咁多出入嘅。咁譬如袁教授佢绝对系医疗嘅专家，咁但系对于某一啲嘅工程嘢咧，我相信要揾翻工程师学会嘅朋友会可能会好少少。至于地下设施嘅。今次讲到管啦，我哋管事学会系好乐意提供呢啲咁嘅专业意见俾大家听下。咁、如果政府有觉得有需要，其实应该要成立一个小组咧，睇睇今次咧对于防疫同埋即系工程上面嘅角度，防疫上面咧，我哋可以作为专业界别咧，可以俾到咩意见政府，等大家一齐去推广。如果唔系，我哋香港而家就即系比较凄凉。大家 不如管事一部分转头再同你倾多阵啦，阿黄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管局留意到部分新型肺炎患者会出现冇声缺氧，例如只是在病房去厕所，短短路程都会气喘。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在深切治療部巡訪時，看到有病人獲供應氧氣，血含氧量當然在安全水平，可以一邊吸氧一邊玩電話遊戲，但是當護士幫他抹身或者他要去廁所，就立即缺氧氣喘，所以不能說病人感受不到缺氧，只是靜止時就沒問題，一有動作要用多些氧氣都會氣喘。 许树昌呼吁市民如果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包括咳嗽、失去味觉或者嗅觉，不要在家等太久，如果等到有气喘时即是已经有早期肺炎。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3宗是本土病例，2宗來自黑龍江，1宗來自四川，其餘14宗是輸入個案，分別來自四川、內蒙古、上海、北京和廣東，令內地至今一共有86,758人確診，81,800多人出院。另外，內地單日新增8宗無症狀感染個案，沒有新增死亡病例。美國50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分別召開選舉人會議，正式選出民主黨的拜登為新一任總統。拜登發表講話，表示美國民眾即使面對新型肺炎疫情的威脅，仍然投下神聖一票選出總統，投票率更加是創下歷來新高，展現美國民主選舉制度的力量。拜登說他和副手何錦麗取得306張選舉人票，超越當選門檻所需的270票，形容清楚反映民意，强调当权者政治力量是由民众赋予，现任总统特朗普应该要承认落败。国会下月6号将点算并公布选举人会议的投票结果，拜登将在下个月20号就职。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向总统特朗普请辞，获特朗普接纳。特朗普在 Twitter 贴文并上载巴尔的信，表示巴尔将在当地今个月23号离任司法部长一职，他的职位由副部长罗森代理。特朗普赞扬巴尔工作出色，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巴尔在信中赞扬特朗普在任期间的政绩，包括振兴美国经济、强化军事等。有消息指出，特朗普不满司法部未查获选举舞弊证据，而考虑开除巴尔。巴尔早前说，目前没有发现证据显示上月举行大选期间存在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大规模舞弊行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天气相当清凉。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3点，升3点，成交金额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9点，跌32点。部分互约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7元，跌4元。美团279蚊跌3.6，阿里巴巴247.8跌3.8，友邦保险91.6升6，小米集团29.6升4毫，中移动44.5升3毫，中海油7.03跌1.6，京东健康136蚊升4.4，京东集团308.2。跌咗7元，盈富基金26.54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7，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6，人民币6.54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7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6,8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6.44美元，卖出182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马会大楼嘅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时代广场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马会大楼嘅快线有坏车，排到去时代广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友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四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体艺中学。咁啊，补充翻咧，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中心去华富村、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1月17日出局。 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表示，爱国爱港者治港已成为一项法律规范。 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现在也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 请即登入 rthk.hk 网站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020年12月15日，本港新增82宗确诊，一日内3名确诊病人死亡。 东头村桂东楼共9宗确诊，23楼以上15号单位需撤离。 男子雷射不照警员被裁定管有攻击武器罪成，判囚3个月。 伦敦周三凌晨起实施最严格防疫限制措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刚才咧就同阿黄敬倾紧啦，黄敬打上嚟噶，咁黄敬咧本身就系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嘅前会长，咁头先都同佢倾紧，就想继续同阿黄敬倾下先。黄敬你好， 系你好主持。 头先你讲到不同专业就有自己嘅范畴啦，咁管线呢范你又点睇咧？从你嘅专业去睇啦，今次譬如讲到桂东楼嘅情况，有冇啲初步睇法你啊？ 嗱，桂東樓之前或者我都好快咁簡略講講我哋嘅排水系統啦。 好啊。 咁我哋排水系統一般如果係平台天台就係雨水嚟嘅。 嗯。 室內咧，我哋嘅水嗰、那個叫做隔氣去水嗰度，通常嗰啲地台去水啦， 嗯、 就同埋呢個洗手盆嗰啲咧就會擺埋一齊。 嗯。 然後咧就如果容許嘅話咧，就係、是、污水就另外一條咁樣。 嗯。 但係落到底咧。即係我最熟嗰範咧，都係同一條渠嘅啫，去到最尾都去污水處理廠嘅。 嗯， 咁就至於你講到桂東樓啦，而家大家講緊個情況就係話，會唔會有人咧就係、是、將雨水同污水駁埋咗一齊啦、 嗯？ 又或者嗰個地台去水咧冇咗呢個 U 型格啦，又或者 U 型格係冇水，引致咧佢嗰啲氣咧可以入到屋啦。 咁其實以前我都有講過類似嘅嘢啦。首先證明自己有冇漏氣先啦。 嗯， 如果譬如要證明漏氣，好簡單，攞啲比較輕嘅紙質嘅，譬如睇睇你屋企入面咧，有冇一啲管道咧係有氣吹出嚟咧，吹到喐你張紙嘅。 嗯， 咁如果有嘅，就要揾翻啲專業人士咧，係幫你去做修補啦。 嗯， 如果根本以前唔覺意博錯咗嘅，咁應該要更正翻先啦，嚇。 嗯， 咁如果係房屋署範圍嘅，咁呢個房屋署應該佢有佢嘅專業隊伍啦。而我頭先提到嘅，就如果係屋宇工程嘅咧，其實喺工程界咧，屋宇工程屋宇設備工程師咧，就應該係呢一個界別咧，佢哋係比較做得多啲嘅，因為一般樓嘅設計咧，我哋叫M&E 咧，即係英文叫 plan and engineering 咧，其實咧都係呢一類工程師咧，其實做設計嘅。咁、 嗯、 然後再有土木或者係屋宇工程師或者係呢個結構工程師做最後嘅驗證咁解。 嗯，所以如果從個系統嚟講，你最熟就應該係離開咗棟樓下面嗰個污水渠嗰啲水管嗰部分啊，就係咪？ 其實兩樣嘢都因為大家讀書都係一樣工程背景先啦。 嗯， 咁就我就集中喺地下設施咁解啫。咁或者我哋個會嘅人。但係因為垂直嗰條渠呢亦都係03年沙士嗰時候呢，我哋都要幫過某啲管理公司呢，都係做一啲咁嘅我哋要 investigation 呢一啲調查，就係話究竟係唔係因為呢啲管道嘅錯駁而引致呢啲問題呢、 嗯、 其實咁多年呢大家開始已經引起咗一啲注意，不過價格下呢又返返轉頭咁解啫。咁、 嗯、 所以垂直嘅話，我覺得屋宇設備工程師呢佢哋應該最熟悉呢樣嘢。嗯，咁但係如果管道嘅話，我哋嘅會員管線專業學會嘅會員呢，佢哋係有相關嘅認識嘅。 OK， 好啊，咁多謝曬黃敬打上嚟，先提醒大家要注意返啲渠嗰啲啊，嗰啲管道啲。黃敬呢就係香港管線專業學會嘅前會長啊。好嘅，睇下其他聽眾先，仲有陳先生打上嚟1872311㗎。陳生你好。 係你好。 早晨陳先生，請講。 係。咁我住丁屋嘅。 嗯。 咁之前呢嗰啲糞渠呢，我就睇到新聞呢，就話嗰啲糞渠呢嗰、那個排氣口啊，即係天台直上個排氣口呢、 嗯、 就係、是、會有呢、這個病毒嗰個傳播嗰個風險啊。 嗯， 跟住我就買咗一個叫污氣止回法。 哦 ,ok。 嗰、那個污氣止回法呢只可以單向進入或者就唔會有污氣排出嚟嘅。 嗯。 咁啊出嚟个效果就非常之好，咁我正话又听到好多专家讲啦，咁佢哋都好似冇乜提到呢个止回法，即系污气嘅止回法，其实系一个好好有效益嘅一样嘢咧。咁啊同嗰个 U 型水价一样咁重要啊。咁呢个重点咧，其实政府应该要规管一下。 哦，陈生，我想问下你系即系做自己做埋装嗰部分啦，定系你系用家嚟噶？呢个系 我系用家，咁我叫师傅装嘅。 O K， 咁你就用过，发觉效果都几好，咁提醒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样嘢。多谢陈先生嘅意见啊！好，呢个时候你听住一分钟阅读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莎士比亚植物图鉴呢本书令人赏心悦目，既有沙翁作品提及的植物的名字，亦都包含相关的植物资料，因为有长谷川锦女士的绘图，图文并茂。长谷川锦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艺术学院，期间曾经入选十大平面设计师，并且为很多的舞台剧设计服装。 长谷川锦童年的时候和莎士比亚毫无渊源，长大之后居于美国纽约，在各地看到不少不同形式的戏剧，开始认识沙翁。他描绘沙翁笔下植物的构思大约始自1985年，当时他的丈夫有一出名为沙翁派对的新戏，他为这一套戏制作服装，才发现沙翁经常在剧本提及各种植物和花卉。结果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研究和绘制这本书里面的植物，来往纽约和伦敦之间作实地考察。 对于那些既热爱沙剧又钟情园艺的人来说，文字和绘图的美妙组合相得益彰，既能够亲眼目睹沙剧每一种的花草树木，尤其是那些比较少人知道的植物的芳容，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对了解沙剧好有帮助。 例如亨利四世第二部第四幕第四场，亨利五世话：尽管将来不免会有恶毒的蚕言倾注进去，同埋乌头或者火药一样猛烈。香港人睇见乌头，多数都会谂到系鱼名，睇图先知道呢个系有紫色花嘅毛茛科植物，深绿色嘅叶交错排列。 莎士比亚作品里面明确提到嘅植物地方大约有175种。笼统提及或者评论种植、整枝、嫁接、除草、播种的方法以及民间的传说，自然是更多。得闲的时候阅读这本书，一卷在手，可以俾你亲近每一种植物的风采。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莎士比亚植物图鉴》，作者葛瑞特、奎利，绘图长谷川锦，由启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时间嚟到9:47啊，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就同大家讲下天气先。今朝凉咗啲，而家就15度，相对湿度73%。天文台的预测就说今天大致多云，早上天气相当清凉，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不过今天最高气温都去到大概16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头早仍然会是相当清凉的。去到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朝头早仍然是清凉的，大家都要注意返，特别朝早出门的时候要穿多件衫，凉快好多。好啦，跟住来咧就讲下公务员宣誓呢件事先。咁呢度一路都听紧，一路都有进展噶。当初听咧就好似讲到系松啲噶，而家好似越嚟越紧咁啊。因为当初听个讲法就话要宣誓嘅，不过咧就系先嗌嗰啲升职啊、转职啊或者首长级啊，或者系做啲敏感职系嘅员工去到宣誓嘅。当初啲咁嘅讲法，咁后屘就话应该全部员工咧都公务员员工啦，包埋嗰啲合约都要做宣誓啦。咁就唔宣又点咧？咁而家最新听到局长嘅讲法咧，就话如果有人拒绝宣誓咧，会先了解下原因先，跟住咧就要再按公务人员管理命令机制嚟处理，嗌嗰个人员离开，咁系咪即系要炒埋佢咧？咁样咁呢个唔知公务员团体会点睇咧？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位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有华员会会长李葵燕一齐倾下噶。早晨，李葵燕。 早晨，叶冠霖。 个印象啱唔啱咧？好似越嚟越紧咁，你睇个趋势系点啊？ 而家讲緊呢，即係嗰个宣誓或者签署声明呢，就係、是、包括三项啦。 嗯。 第一项就係拥护基本法。第二项就係效忠特区。第三呢就对特区政府负责。 嗯。 咁其实呢三项一向都有㗎啦。 嗯。 咁而家即係签署嘅声明呢，可以咁讲就符合法例嘅要求啦。同埋係体现政治嗰、那个即係现实。如果有公务员话拒绝签署呢个声明啦，咁即係唔確认遵守呢三项啦。咁的確咧，即係話咁樣係會俾人咧係即係質疑，即係你唔想遵守啦，或者你意圖想違反啦咁樣。咁問題就係係咪即係去到即係炒魷嗰、那個即係依個嚴重性啦？ 嗯。 咁依三項嚟講咧，睇咧就對政府同埋對香港社會都是相当重要，都是相当基本的，因为讲到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对特区政府负责，而亦都是即系公务员嗰个即系宪制责任啦。咁我打个譬如，譬如即系有两个人，佢已经有实质婚姻关系噶啦，其中一个人认为啊、哎，我必须要签一纸婚书啦吓、 嗯， 另一个就话喂，我唔想，我拒绝咁。咁个结果咧就系、是、大家分手。咁呢個都係合乎邏輯嘅，可以咁講。咁問題就係我哋即係華員會一開始咧就已經同政府講，即係你對呢啲問題咧應該講得清清楚楚，唔好含糊其辭，亦都唔好閃閃縮縮。咁啊，對於要簽署聲明宣誓個內容咧，個因由啊、法理依據嗰、那個內容、唔簽嘅後果。违反即系声明或者个誓词嘅时候咧，个处理机制咧都应该咧讲得清清楚楚咧，系俾啲公务员听。 嗯， 如果唔签咧，亦都应该咧系听佢解释嘅原因，当中有冇误解咧，或者有冇一啲真系有法即系有理有法嘅依据咧咁。 嗯， 咁但系好可惜咧，就前一段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咧就即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咧。 都即係講得有啲即係唔清唔楚嘅拖泥帶水嘅。 嗯。 咁啊，好似頭先啊葉冠霖你提到咁啊，一時又講話唔簽啊影響升職咁啊，或者影響你申請退休就延遲退休就唔得啦咁。咁如果你係即係炒友嘅，咁講呢個升職啊，同埋係延遲退休都冇乜意思啦，係嘛？ 係。 咁所以即係我哋一開始已經講咧，就係對呢啲咧，一定係要講得清清楚楚。 嗯。 嚇，咁啊，而家就最新咧就睇到啊，局長咧就提係會引用公務人員管理命令啦。 嗯。 嚇，即係呢個咧係去處理即係如果係拒絕簽署聲明或者係宣誓嘅即係公務員，咁呢個管理公務即係 公務人員管理命令 係啦，公務人員即係管理命令係咩嚟嘅咧？咁其實係佢應該係即係由回歸前啦，即係喺港英政府年代嘅時候咧，係已經實施係英皇制告同埋係殖民地規例。咁係由嗰、那個即係嗰度嗰啲條文咧，去即係九七之後回歸之後咧，就改編啦，係成啦係依個公務人員管理即係命令嘅。咁喺裏面個條文裏面咧，係寫得清楚啦，就係行政長官佢係因應嗰、那個。公務人員即係個別公務人員嗰個行為不當嗰、那個嚴重性係咪足以咧係令到嗰、那個公務員係被革職或者係逼令退休嘅？咁啊，即係行政長官係喺依方面嚟緊嗰個命令嗰度咧係有依個咁嘅權嘅。 嗯，但係如果你話唔宣誓，會唔會落入去行為不當呢個水平呢個程度咧？ 咁呢個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咁啊依個三項依個聲明，咁啊一向都有嘅，而咧即係你話佢嗰個重要性咧，就毋庸置疑嘅，因為牽涉到基本法，亦都係牽涉到公務員嗰個憲制責任。咁如果你話唔簽，即係我唔確認會去遵守，咁呢個就係反映到嗰、那個即係嚴重性。咁啊即係至於。是不是去到炒的情即是炒即是炒友这个这样的程度呢，那当然就要根据那个命令里面呢是赋予行政长官这个权力那去考量啦。 嗯。 那在过去来讲就有没有这些这样的例子呢，其实即都不是说没有的。那我想呢即是在回归前呢 ,1996 年呢最轰动呢就是即是梁明彦事件啦，啊，當時佢當時係入境處處長，咁啊亦都係當時咧係勒令強制佢退休嘅。咁如果你話回歸之後咧，都係有嘅。譬如如果我記得咧，就喺2011年嘅時候，就警隊警司即係黃冠豪啦，佢亦都係因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而勒令佢咧係提早退休嘅。咁啊，所以即係話引用呢個命令咧，就唔係冇。咁當然即係解係個原因。就係同埋即係裡面嗰、那個即係咪佢因由嘅嚴重性，梗係各有不同啦。 OK， 咁所以就係頭先你講啦，宣誓係講緊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對特區政府負責，呢啲就基本嘢嚟㗎啦。即係聽到你都認同呢個宣誓方向啦。但如果唔去到宣誓，就用到被視為行為失當、不當而去到革職嘅話，咁如果真係咁嘅方向，你同唔同意咧？咁樣解讀㗎啦。 其實醫生講，因為都是一個牽涉到公務員嗰個憲制責任，同埋牽涉到啦係一個即係基本法啦，亦都有咧係涉及到即係係咪符合即係嗰個法例啦，港區國安法第六條啊等等呢啲咁。咁所以你話佢唔重要唔嚴對唔住唔嚴重咧，咁你又即係講唔過去嘅嚇。咁但係即係你話佢個法理依據係啲乜咧咁樣？咁係咪用呢個命令就有足夠法理依據呢？咁政府係有個責任呢，必須要講清楚，必須要解釋。咁好似頭先我舉個例咁樣，咁實質呢即係話公務員一向已經係要遵守呢三項㗎啦。即係好似我譬如即係你兩個人已經有實質嘅婚姻關係㗎啦。而家就爭簽一紙婚書咁樣。咁如果你係一方係認為我必須要做㗎啦，呢樣係重要嘅。咁另一方拒絕，咁當然個結果就導致大家分手啦，咁喺邏輯上呢個都係即係成立嘅都係，咁所以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咧同埋政府係應該講得清楚，就係各方面咧、okay. 就係個法理依據啊，簽嗰個後果，同埋就係如果將來簽咗之後， 違反了聲明、違反了誓言，那個懲處機制是什麼呢、 嗯、 就應該是講得清清楚楚。 首先你成日強調政府要講清楚，你們華員會最近一次見公務員事務局又好、局長又好是幾時？有沒有講清楚一點、啊、他們 應該上個星期是見過一次的。咁、佢上嗰個星期見過一次就係講得較為清楚啲。 即係炒啦、都講明係咪啊？都講明。 佢咧就唔係用炒友嘅。 佢點講咧？ 佢咧就話會循住咧係即係解僱啊，循住離職呢個方向咁樣去做。 嗯。 即係循住咁嘅方向，咁即係話係會。係個結果會是咁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即係如果政府係諗住係咁嘅，佢應該講得清清楚楚，佢應該就唔應該含糊其詞，唔應該閃閃縮縮咁樣，咁啊應該係講，就即係唔會俾你升職，應該又唔會俾你申請延遲退休，咁都炒友啦，咁啊講呢啲嚟冇乜意思啦。 咁但係聽你咁講，你用嗰個婚姻嗰個比喻，分手係合理嘅，所以你都接受嘅，其實炒都覺得合理嘅都應該，如果你唔肯宣誓嘅話，應該都 咁個前提。就是你那三項呢 okay, 都是 重 要的嘛 okay, 好、但炒有沒有不同的形式炒，譬如隔職、或者會不會影響賠多少錢、會有什麼賠先，如果炒 的，因為其實呢這個呢是有很多，即如果你根據以前的例子呢是有不同的、譬如有些呢、就是即仍然是有回、即約滿酬金啦、有些呢即仍然是保留你那個、即如果長俸公務員有個退休金啦、但是甚至有些呢如果是涉及到刑事的即係佢個行為當中有部分啦，或者有啲係涉及刑事咧，咁有啲可能係即係會係革職啊，係長俸啊冇啊，咁如果涉及刑事，當然係即係要判刑啊嗰啲咁樣。 咁呢個有冇話點樣賠法啊？有冇同局長觸及呢個話題啊？若果真係 冇，因為其實即係上次喺個會議裏面咧，都唔係講得咁清楚嘅，都係話循住咁個方向啫嘛。咁即係你循住咁個方向嘅時候，咁會唔會即係最後係未去到即係呢個方向，最終係革職炒友呢一個地步咧？咁樣咁其實都唔係講得好即係確實嘅。 除咗革職，仲有咩選擇咧？如果又要你離開，又唔係革職，咁仲有啲咩選擇嘅？有啲咩嗌你走嘅方式嘅？除咗革職之外， 咁啊提前退休啦。 我提早退休，咁有啲 提早退休同革職係唔同嘅。 有咩分別嘅呢、這個具體上？ 你提早即係退休，咁可能你係長俸公務員嘅，你亦都可以保留你個即係長俸啦。咁、你仍然可能你提早退休啫，你仍然保留係退休公務員嘅身份啦。咁如果以長俸公務員嚟講咧，佢退休之後咧，仍然係有公務員醫療牙科福利啊，會繼續攞長俸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噶嘛。咁、但係如果格式可能呢啲係全部都冇嘅。 咁但係有好多款嘅公務員，有長俸公務員啦，有啲有2000年合職，即係新入職嗰啲啦，另外又有嗰啲合約員工啦，咁嗰啲點搞嗰啲啊？ 係啊，咁如果即係合約員工就簡單啦，咁你合約咪解約咯，係嘛？咁、如果係我哋叫做2000年之後入職新制嗰啲咧，佢就唔存在住即係長俸啦。咁但係都有㗎，因為佢哋係有公積金㗎嘛，公積金係有即係叫做自願供款嗰部分嘅。咁、自願供款嗰部分咧，如果是即係公務員係觸及一啲刑法啦，或者某啲情況底下咧，其實係未必會發放呢個自願公款，係即係政府亦都會可能考慮收回都未定嘅。但係強制嗰部分當然就唔得啦。按法例咧、就係即係完全係屬於係嗰個僱員噶啦。 咁即係其實仲有一系列嘅問題，即係方向知道啦。咁要點樣咧，都有待要再進一步釐清啦。對李葵賢嚟講都咁，多謝曬你先，李葵賢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李葵賢咧就係華員會會長，講咗佢哋大體點睇嘅方向啦，同埋提出一啲疑問嘅。咁睇下往後會唔會公務員事務局咧有多啲嘅公佈啦。今日千禧年代時間暫時嚟到呢度啦，聽朝8點繼續千禧年代再傾啦，拜拜。